每次 Radiohead 嘅作品都好实验性嘅，今次呢一只作品相对地非常之平易近人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 ，Radiohead Follow Me Aroun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七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耶、yeah, ！星期三啊，特别咧个人咧系醒神嘅， 醒神星期三啊，今日系， 今日都 OK 啦，还好啦， 好啊，你醒神就好啦， 系啊系啊， 因为辛苦啊， 系啊，都唔 OK 嘅，还好嘅，唔会嘅，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去到一个星期中间咧，最有力量嗰个就系觉得啊，仲有两日，我又可以去 shopping 啦，咁样。 上次你讲嗰啲咩电话 plan 呢乜 payment plan 呢，我自己听众都好有反应啊，跟住大家热烈地讨论啊，咁样 㗎。哇，呢、這个梗係啦，生活咁重要嘅元素，即係尤其我哋而家活喺呢个网络嘅年代㗎嘛，係咪先。咁梗係即係大家都同埋都有啲嘅听众好好嘅私底下俾咗一啲嘅意见我咁样。咁啊多谢大家啦。咁但係我又想讲一样嘢嘅，即係有时呢揀电话 plan， 咁我哋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有啲咩需求啦。咁但係嚟緊即係而家踏入即係而家十一月中啦，已经就嚟下旬啦。咁又要准备下个月呢 ,Christmas, 好多，因为已经转緊，你会发现转緊㗎啦，嗰啲灯饰啊嗰啲剩呢。 橱窗都係啦。 橱窗转緊㗎啦，已经迎接緊㗎啦。咁、然后就开始諗又要到买礼物嘅呢一个时候、通常我都会提早少少去买嘅。 我开心㗎呢啲日子，我諗买咩礼物俾自己嘛。一年得呢个月份咧，有一个好大嘅藉口去买礼物俾自己。 好 cheap， 我真系从来都冇试过喺呢啲日子买礼物俾自己嘅，因为我觉得点解要买礼物俾自己咧？礼物人哋买俾自己噶嘛。 因为呢个世界要是可爱，为何无人爱我？咁嘅时候你就要冇人爱自己， 系嘛？就要自己爱锡自己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在于我嚟讲啦，即系我成日觉得有一样嘢好烦，就系、是、买礼物。我是很喜欢用自己的品味去选择一些礼物给朋友或者可能选择给另一半的。我也收过很多次类似的 comment 回来，就是说其实这份礼物你都是很明显想买给自己多买给我的啦，这样都会的，有这些情况。我觉得其实有时呢男人真的很难做，就是你经常觉得你估对方很想收某一份礼物，但有时对方未必会领情。近日我觉得都睇到呢个现象，因为话说即近日都临近呢个 Christmas， 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牌都出各式各样嘅一啲礼品啦。咁其中有一个好犀利，话唔知点样限量嘅嗰啲倒数一力某个品牌推出，系啦。 大家睇雪衣就知咩事啦。 好犀利，个个都走去，哇！又话排晒队又成咁样。咁然后咧又话哇有啲男士直头因为佢哋要排队去睇下斗快去抢到噶嘛，咁然后有个男士去迟咗啫嘛，跟住又话我不如出2000蚊买你个丑啦，你可唔可以让你个位俾我啊，咁样都唔卖，我俾我即刻买啦，梗系咪先？咁但系我喺度谂啊，都几有心啊，即系都应该系咪好了解自己伴侣想要啲乜，所以咁有呢个决心，一定要买到呢个礼物。就学你话斋啦，直至到我见到雪姨嗰条片啦，我就完全颠覆咗我个想象。我就 原来有时男人觉得女人中意嘅嘢咧，女人又真系未必中意，因为你以为啊咁贵买一啲嘢翻嚟，即系又个牌子又咁大，咁一定会 OK 啦咁。原来女人系觉得啊，你买埋呢啲咁嘅垃圾俾我摆喺屋企做乜嘢啫？咁样， 因为有时唔系任何一件物件上面加咗个品牌嘅 logo， 就等于即 系 有人会喜欢啦。 系啊系啊， 我崇尚一个品牌，佢出乜嘢我都中意噶啦。 系啊系啊， 但系都总有理性嘅女人噶。 系， 即系理性嘅消费者啦，或者咁讲。 系噶，即系同埋有时我唔知啊，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咁样嘅，即系佢哋会好享受自己买呢啲嘢俾自己。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呢啲好欣赏嘅，即系佢觉得佢凭自己努力搵翻嚟嘅钱，我买翻嚟我开心，即系佢其实系啦，唔使佢系买嗰一份开心，买嗰份尊重翻嚟嘅。我有时觉得系多于买嗰个 product 翻嚟嘅，我自己觉得系。 所以呢啲人更加能够凭实力单身。 又唔好咁讲，又唔好咁讲，都有人要嘅可能。 因为锡唔到佢啊， 系 即系你无孔不入喎、 啊。同时间学你话斋系啊，呢啲好难应付。 唔系无孔不入，无孔能入啊，应该系。 系啊，因为你唔知佢到底想要啲乜、啊，你想氹佢系一件几难嘅事嚟。 如果一个人佢喺收礼物方面佢冇乜喜好嘅话。佢亦都對收禮物呢樣嘢本身冇 fantasy 咧，我覺得係最好嘅。 係， 但係亦都有一種人係佢唔係好知自己中意啲咩禮物，但係佢好想有收禮物嘅感覺咧。咁呢個係最難處理嘅。 係㗎， 因為佢自己本人都唔知想收咩嘅時候。其实你都要谂点样送俾佢，其实系更加之难。你冇 tips 可以攞到。 所以咧，早几年咧，好多男士咪兴起，即系乜嘢都系自己整嘅一个热潮咯。Oh, 即系有一排咧，睇网上边啲影片就好好啊，乜都教你整一餐，咁然后整完又好似好有心意咁啊，我好有心意，用我自己嘅心机时间整咗一个礼物俾你啊。咁通常就会觉得啲女仔好受落啦咁样。咁当然。作为一个天真的小男孩来说呢，我都是做过这样东西的。咁我觉得因人而异啦、我做唔系好 work。我试过当时呢曾经买咗一对帆布鞋。咁嗰一排唔知点解好兴嗰啲手绘嘅帆布鞋。 就自己上面画。 喺上面画。咁我就试过呢买一对帆布鞋，跟住买水彩翻嚟，又问晒人哋意见啦，即系喂点样先唔甩色啊？要喷啲乜嘢喺个面度等佢防水啊？咁样啦，做足晒功课，然后自己手绘一对鞋送俾另一半， 系 之后佢冇攞过出嚟着，佢亦都冇攞过对鞋出嚟。我都唔知道對鞋其實而家喺邊啦，我唔知仲存唔存在喺呢個世上。 好似有聽佢講過， 係係嘛？我有冇有講過係嘛？咁然後就係呢個教訓令到我知道，有時有啲嘢咧真係唔係個個都可以做嘅。咁我都係 你畫畫叻咯， 係啦，畫畫叻會好啲啦。咁我就覺得做人咧係實際啲啦。不如有時候去到呢啲日子，你都係自己。问一下对方，其实你想要啲乜嘢啊？不如我带你去食餐好啦，咁样仲好嘅。 我细个系好崇尚苦肉计嘅， 点样咧？ 苦肉计头先讲 handmade 嘢系一种啦，因为真系好细个嘅时候会觉得啦，即使出嚟嗰个 product 整出嚟嗰嚿嘢，一定唔系十全十美，唔系一个艺术品咁靓，但系你一睇你就知道佢花咗好多时间同心机咧，呢一啲系可以弥补到嗰个缺失。而可以感動到對方， 係嘅。 咁我都有整過一個係一年十二個月嘅一啲叫月曆，咁然後喺一啲重要共同回憶嘅日子上面咧，可能會寫低，係啦，即係假設寫2022年咁樣啦。咁但係可能喺對方生日啦，自己生唔知點解寫自己生日咧，都會啦，係啦，或者嗰啲唔知咩紀念日啦，或者可能上年嘅今日做過啲乜嘢咧。就會喺個月曆上面寫低，咁由每一個月咧，其實都會貼翻一啲相上去，就係前一年嗰個月我哋影嘅相擺上去。 哇 ，so sweet！ 然後喺後面就會寫翻一段文字俾佢。我成日覺得文字手寫係好有温度嘅，因為以前我會寫信俾女朋友 嘅。你手字係靚噶嘛？ 靚嘅。 哦 ，OK。 我會提自己盡量寫靚。我幼稚園嘅時候啲字好靚嘅。 哦 ，OK。 咁所以就会觉得哪怕最终整出嚟嗰一嚿嘢唔一定係最靓都好、觉得嗰个诚意 補貼到啦。 嗯， 另一樣就係可能幫對方，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啲 case 咧，幫另一半去排隊，例如買演唱會飛啦，或者晨早起身去買嗰啲限時搶購，例如電話等等啦。之前有一期好興嗰啲唔知幾點鐘開賣，跟住幾分鐘就掃曬嗰啲嘢咧，咁啊晨早起身就要幫佢開住幾部電腦 一齊 一齊去撳啦， 咁樣 係啦，即係呢一啲係喺個行為上好有誠意嘅，雖然嗰一樣嘢對方。即係想要就咁買就會有啦，我就話即係呢啲所謂都係叫苦肉計咯， 即係佢起碼感受到你嗰份誠意同埋付出咗嗰個體力嗰個勞力係嘛？ 係啦，咁當然到而家大個咗之後，我覺得係唔 work 嘅， 係 唔係因為對方改變咗，唔係因為女喺女世、女世、女生嘅世界。觉得呢啲嘢唔感动咯，而系自己 handle 唔到一啲咁 都年纪大啦， 年纪大啦。你谂下，如果你要每日收工，仲要 spare 啲时间整翻当年嘅阅历，已经好难。嗰时 系 嗰时应该差唔多出嚟做嘢之前，我记得嗰时同嗰个女朋友讲话，我咧我知道我出咗嚟做嘢之后、会好忙， 系 冇咁多时间去准备一啲咁样嘅小惊喜或者点、所以呢一份咧系即系叫我开始正式翻工之前 最后一份， 花最多心机咁样去整嘅一样嘢啦，咁样 之后就分咗手啦，系嘛？ 之后隔咗段时间咯，唔关礼物事啦，系嘛？ 好难讲噶，有时小气呢啲嘢系嘛，小气上嚟可以好小气，可以记好耐噶嘛。 系啦，即系你话如果要晨早去排队去扑飞，其实而家又难啦。咁你要工作嘅时候又未必做到， 系 咁，所以就。呢啲嘅方法已經做唔到啦。 我覺得冇嘅，其實同埋呢樣嘢咧，我已經做過咧，我都覺得係剎那感動嚟嘅啫。即係我都試過幫另一半去排一啲，即係可能攞簽名咁樣啦。最後排完翻嚟，佢嗰一下好開心啦。其實真係隔兩個星期，我諗佢都已經唔記得咗呢件事。佢唔會將呢一樣嘢記喺個心入邊，然後得閒就話啊，你嗰陣時真係好好啊，幫我排咁樣。冇噶，唔好有呢啲幻想啦。 大家諗太多啦，可能有剎那感動嘅， 剎那咯，嗰一下開心咯。 睇下值唔值咯？你觉得搞一大场龙凤之后，为咗个少少，所以就快嚟到呢一个叫做普天同庆嘅日子啊！提定大家开始要 planning， 预祝大家有一个甜蜜嘅年尾咯，唯有。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感？最正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爱情很完美，更求匹配的所和所至，但活在现实并非爱。

i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疯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 以前睇漫画或者睇小说当中嘅主角，佢哋嘅旅程都会系顺风顺水。但原来我一路都 miss 咗另一 part， 就系佢哋嘅旅程当中都有必然嘅困难。咁样先系一个完整旅程啊嘛。啱听过有两首作品，洪家豪嘅《主角光环》同埋张敬轩《On My Way》。 时的他闪过一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二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挑选了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都不需再介绍。环海的灯给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我。 大街，歐化旅館喝杯茶。有六年方知年月的高雅，仰石長木瓦，親到每個仲夏，看着你走散，又碰到下個他。黃金海灘今天老了，回憶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愛惜殘舊得不需再介紹，還開的燈吸取替了，情感逐漸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擾，其實那些分秒情切畫面感覺多麼飄照，留低的不算少，亲吻过的陶醉的无谓删走一切美妙，曾经一生不敢再爱，回忆像你戒掉，等到某天人会知明日更多分秒，仍有天空海阔让我心跳。 亦都正因为旅途当中会有风浪，所以人生先会变得有趣，起码有啲变化，系咪？例如今日可能行行下街烂咗对鞋，你估唔到噶。其实有几多嘢我哋会估到啊？ 树荫外景仍作困惑。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可痛，又日记收纳，这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嘈杂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压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认同墙看着我表演，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凌晨若哭过。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确认，中美经过多轮磋商，近日本住相互尊重和对等互惠原则，就传媒问题达成三项共识。赵立坚说，首项共识是双方相互保障在对方国家工作的现任常驻记者，在严格遵守防疫政策和领事规定之下，正常进出对方国家。二是双方同意为对方国家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美国承诺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问题。中方承諾在美國政策措施到位之後，給予駐華美國記者同等待遇。三是雙方將會依法依規，對等審批符合申請要求的新常駐記者簽證。天氣方面，廣東內陸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地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狮子山隧道公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隔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咁龙尾咧就一路排到去狮隧管道嘅沙田出口啦，同埋红梅谷路上行去。上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大围港铁站，因为这样狮隧去沙田方向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就是窝打老道近住界限街，还有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过了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晒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一段呢仲系车多缓慢㗎。龙尾去到红山半岛，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啦，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咧，有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关门口村。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安定村。咁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象鼻山路愉景新城落斜去屯门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喺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嘅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 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今日呢队嘉宾佢哋玩啲电子嘢噶噃，我深信你一定会好中意啦。 系啊，斌神，所以梗系把握机会邀请佢哋上嚟啦。我仲谂咗呢句送俾佢哋添， 机不可失，败俱乐部。 咁难得揾到佢哋上嚟，今次睇你发挥啦。 今天我们收到音乐嘉宾咧，有 Club Fiesco 失败俱乐部的两位 Herman 同埋 Kenneth 嘅 ，Hi， 机不可失俱乐部， 系啊，系啊，正就系我哋而家需要嘅机会啊， 我哋取巧咗少少嘅，因为一般会用即 Club Fiesco 呢、這个，即可能喺串流平台见到啲歌都会用呢个名，咁我叫以兰咧用中文，梗系用中文啦，咁样样， 系啊，我哋就系、是。Club Fiesco 失敗俱樂部 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嘅名字當初係即係點樣出現？因為當初見到的時候，我都有猶豫過嘅，係咪外國嘅一啲 band？ 因為個名咧，特別 Fiesco 呢個字會令到聯想到啦咁樣。 首先，我係好開心，你覺得係外國 band 啦。而嗰個名其實係嚟自兩隊我自己好中意嘅樂隊。 係 咁我喺兩隊。其中抽其中一個字咁樣去組成嘅，一對就係叫 Two Door Cinema Club， 咁、另外一對就係叫 General Fiesco， 咁兩對都係嚟自愛爾蘭嘅樂隊，咁我覺得佢兩個都 inspire 我做音樂，所以就抽咗佢哋兩對嘅一個字出嚟做呢個名啦。 會唔會話而家喺呢個組合入面去做嘅作品都會盡量放到即係可能你頭先所講嘅 Two Door Cinema Club 同埋 General Fiesco 嘅一啲元素落去，去好似一種致敬咁樣呢？ 我諗又唔算係致敬嘅，因為可能我係聽佢哋嗰類音樂，可能係電子啊、跳舞啊，或者少少 Brit Rock 嘅音樂。大嘅，即系我做嘅音乐入面都有嗰啲成分喺入面。 知道咗个名嘅来源之后咧，因为我谂呢个机不可失咧，即系除了食字之外，其中一样嘢都系我哋 study 咗少少，关于你哋 background 都知道。Herman 一开始可能去揾Kenneth 嘅时候，俾一啲歌可能俾你去听啊，即系俾你了解啊，我有啲咁嘅 demo 啊等等咁样，即系有一种好似机不可失嘅咁，我就啲音乐好想俾人去知道，然后俾意见，然后再去做落去咁样。 其实嗰陣時又唔係話真係完全係一個合作嘅狀態嘅，係啊佢做咗啲音樂就Herman 就 send 俾我聽咁樣，跟住調翻轉係我覺得機不可失喎、即係我覺得喂依啲音樂即係其實都我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會 send 一啲音樂，但係我聽呢個好有 feel 喎、即係啲 beat 啊，即係直情已經同一般香港嘅後生仔做嘅音樂有丁咁多唔同，即係好有佢自己嘅個人嘅風格喺入邊。咁我就直情就約埋去佢個 studio 就開始 jam 嘢啦。即係我係覺得哇，其實佢啲音樂本身自己都好有嗰個嘅料到咯。可能係我機不可失啦，調翻轉 即係要爭取呢個機會可以玩呢啲音樂。 係啊，因為我本身係 band 仔嚟嘅 ，Modern Children 係啦 ，Modern 即係我係玩吉他音樂，但其實我咧即係電子音樂嘅血咧都係流喺我嘅身體入邊嘅。只不過一路都係冇機會咧，就所以哇聽到呢啲咁電子音樂，即係佢又唔係完全電子，亦都好 song bass， 即係好有好旋律化嘅，所以就我就好中意咯，一聽就。 咁嗰陣時 ，Herman， 你會即係將一啲自己嘅歌聲俾Kenneth， 又係有冇乜特別原因，所以會咁樣做呢？ 其實我咧就好細個已經認識佢㗎，因為我哋翻同一個 church 嘅，咁咁其實佢係 sort of 係我嘅導師咁樣嘅，係啦，咁基本上由細到大啦，我都知道佢係喺 Modern Children 嘅，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寫咗可能幾首啦，咁樣我自己唔係好想自己唱，因為好驚自己唱嘅，所以咁我唯一識得係喺個 business 入面唱歌嘅，咁就係 Kenneth， 所以我就將啲歌 send 咗俾佢，就叫佢幫我唱。 就係咁，本身係諗住叫佢唱下 demo 咁樣嘅 ，OK。 跟住我又覺得啊，電子音樂可能要揾個女仔唱嘅喎，咁嗰啲咧。但係唱下唱下，咦，唔小心又作下詞啊，唔小心又即係就咦，但係發覺都投入咗落去咁樣， 即係忍唔到手啦，即係覺得啲嘢好正，自己都想即係加入一啲字 input 落去。 係啦，係啦，係啦， 變咗就係可能一路都其實幾向往佢嗰種做音樂嘅生活嘅。咁、 okay. 所以就有呢個 idea 先揾佢幫我唱嗰啲歌啦。 哦，但係 Kenny 聽到話向往做音樂嘅生活，你知香港做音樂唔容易，有好多糾正啊。咁同佢講，其實香港做音樂唔係想象中咁開心㗎。咁啊， 都過程都有嘅，但係所以我覺得我哋個名係都係講緊依樣嘢咯。即係我記得其實佢當初揾我即係聽佢啲音樂嘅時候，我諗我同佢都係處於人生一個低潮嘅。 哦， 即係都係。覺得唉，其實都有啲難阻嘅喎，想做自己做嘅嘢，但係咁啱呢兩個人都係喺呢個低潮嗰度，跟住所以其實 Club Fiasco 佢再解釋俾我聽啊失敗，跟住我覺得都幾啱啊，即係雖然音樂某程度上喺香港都好鍾意宣揚夢想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我哋都好想照顧一班都失敗咗嘅人咁樣，咁、 啊、 我哋自己都係失敗咁，咁咪透過音樂去一齊去繼續去努力咯咁樣類似。 但係好有趣地咧，我聽咗Club Fiasco 嘅兩首作品咧，即係因為頭先講好似聽落去好似啊，大家都好灰啦，即係要即係有一啲感覺就係、是、好難去 achieve 到成功啊。但係聽翻兩隻歌，好多時候個主題又未必係環繞一啲好灰嘅主題，反而兩隻歌我都覺得一個共通點就係喺男女呢度咧，係兩隻歌都會有一個咁樣嘅 theme 喺度。其實通常 Club Fiasco 去做歌嗰個嘅靈感啊，或者可能題材係點樣去攞嘅呢？ 如果大家聽下咧，就發覺我哋都有一個age 嘅 difference 嘅，即係年齡上面咁、都差。但係咧就因為咁啱佢玩呢個音樂咧，係有少少八九十年代嘅音樂。 嗯， 咁我又好中意嗰音樂，所以就喺呢、這個即係共鳴位度就去溝通啦。即係佢咧就會好似去諗多啲自己嘅未來或者現在進行式。我咧去寫音樂或者寫個歌詞嘅時候咧，就好似翻去個回憶嗰個狀態。咁、就喺嗰個點嗰度就交叉就相連啦。咁就通常講下啲失敗啊，講下啲唔開心啊，都係講下啲情情塔塔啊、男男女女嗰啲嘢㗎啦。係啦，咁就會去翻個，我就去翻可能去翻嗰啲回憶啦。 係， 佢就可能有啲現在式嘅回憶啦，咁樣去溝通咯，傾下偈咁咯。 即係 Herman， 你話你會，因為我睇你個樣都後生廿零歲咁樣，但你話會聽，即係可能八九十年代嗰啲，可能有啲係嗰段時間你好細個，甚至乎未出世。咁你點樣？接觸嗰啲嘢，令到你會中意去玩呢、這、一個，即係嗰個年代嘅嘢咧。又 其實好彩就係我屋企人係好中意聽一啲外國電子音樂，即係好似 Pet Shop Boys 啊嗰啲嘅。咁同埋跟住我以前好細個嘅時候，屋企有工人姐姐啊，咁佢好中意播啲外國嗰啲 boy band， 即係 Backstreet Boys 啊嗰啲。咁、我細細個係無啦啦食下飯會喺度唱嘅，跟住我阿媽就知道啊，肯定係佢晏晝喺度屋企度播啦。咁所以就可能係細細個就開始去醖釀嗰個興趣，即係對電子音樂啊嗰啲興趣咯，係啦。 但係頭先 Herman 講到即係好鍾意呢個 Two Door Cinema Club 同埋 General Fiasco 啦，但係 Kenneth 呢 ，Kenneth 會唔會自己即係耳濡目染嘅音樂類型或者可能一啲單位又同 Herman 好唔同嘅呢？ 都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就反而係New Order 啊、Uncle 啊嗰啲奶水大囉，係啦，但係就但係其實中間都有好多共通，其實都係一啲可能本身係玩開樂隊。再轉變成為加咗電子音樂嘅元素咯，所以又唔係完全純電子， 咁其實佢又會好鍾意嗰啲八九十年代嘅音樂，咁所以即係我哋其中一對一齊都好鍾意就係 Daft Punk 啦。咁 Daft Punk 就直情係共嘢一爐啊，將呢啲所有最正嘅樂手啊，唔同嘅嘢加埋一齊咁樣。 咁但係點樣樣由掉啲歌過去聽下聽下，去到真係落定去組成一個叫做二人電子組合，有冇一啲嘅一個契機點樣去落實有一個咁嘅決定 咧？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就係聖誕節嘅時間，咁我就同一間西環嘅 cafe 就相熟嘅，咁就你呢個地方幾好喎，不如借你個場嚟搞個聖誕嘅音樂會啦 ，acoustic。木吉他咁樣啦，咁嗰陣時當其時都係玩我啲歌為主，咁但係我覺得好似齋齋地喎，不如揾埋阿 Herman 即係有另外一支吉他去 jam 啦，咁佢亦都去俾佢啲音樂我去試下唱啦，唱下，我覺得咁不如喺埋嗰個音樂會度唱啦，但係我又覺得咦同個電子即係同個木吉他又唔係咁襯喎，咁所以其實喺呢個嘅預備嗰個音樂會嘅過程咧。都開始喺度開始就創作啦，但係完咗個音樂會就話不如直情將你啲歌正正經經搞掂佢啦，咁類似係咁樣。 係，咁佢咪都即刻好開心？咦，可以真係成咗一件事，唔係淨係即係 send 俾身邊嘅朋友聽咁簡單喎。嗰陣時 都係嘅，終於可以即係擺上平台啊，俾其他人聽下，嗰、那個感覺係。即係一個突破嚟嘅， 係。但一路以嚟，你自己去整一啲歌嘅時候，有冇都有一啲嘅目標想叫做 sorry achieve， 即係可能係哦，我以一個 producer 嘅身份去進入呢個行業啦，又或者係真係可能物色一啲人，即係成為一對電子組合又好 band 又好。一路以嚟有冇呢啲諗法嘅？一路整嘅時候都， 我諗我自己比較 enjoy， 即係我都 enjoy perform 嘅。咁但係可能一路做嘅時候，我係。覺得自己好似一個 producer 咁樣嘅，因為好多嘢都係我自己做曬，即係啲樂器啊，嗰啲都係我自己做 mixing 啊。咁我就比較一個人 handle 啲嘢，咁但係對於一啲我唔 familiar 嘅嘢咧，即係譬如唱歌啊嗰啲咧，咁我就會交俾啲真係專業嘅去處理咯。所以就係咯，但我又因為我本身自己又唔係話十分喜歡夾 band 咁樣嘅，我比較中意而家呢個即係二人組合咁樣嘅角色，咁樣即係所有嘢容易啲 handle 啊，所以就係啦。 咁而一手包辦曬嗰啲都係即係自己學啊，定抑或係點樣樣去？因為頭先講嗰啲範疇都多咁啊，即係你編啊，甚至乎 mixing 啊等等嗰啲。 其實開頭嘅時候係我自己喺 YouTube 啊嗰啲睇點樣 mix 啊，點樣去做嘅。咁後屘因為我大學嘅時候本身都係讀。喺 BU 讀 classical music 嘅，咁但係係啦，咁後屘就發覺啊，我覺得 classical music 嗰個 creativity 咧就唔夠闊啊，所以就轉咗去 DI 度讀musical production， 咁就學咗一啲 mixing 嘅 technique 啊嗰啲咯。 同埋我哋都有啲恩師嘅，即係我哋因為去到一個位就參與咗即係唱音樂計劃。咁我哋認識咗一個好，即係喺我哋即係夾呢對嘢嘅生涯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就係、是、阿里安同埋 Wee 記啦。咁阿里安其實俾好多好好嘅意見我哋嘅，即係當其時，即係同埋 Wee 記啦，佢哋都會啊。我哋其實早期咧真係比較 band 啲嘅個音樂嗰、那個，我哋個音聲音入邊嘅取向。但係佢話你哋兩個人不如直情去行啲。去直情多啲電子聲，去啲 beat 全部變化做電子 beat 啦。咁佢咁樣去 suggest 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即係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再重新揼過曬啲嘢咧，就真係哇係佢哋講嘅嘢啱咁樣樣咯。 Mini 模應該係都係你哋嘅偶像之一嚟，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係哇，佢哋可以將佢哋啲嘢傳承咗俾我哋咯。 係，但係有冇話其實當初要去適應，尤其可能 Kenneth 嚟講，即係玩開打開 band， 梗係喂樣樣嘢梗係嚟真樂器先正㗎啦。咁但係慢慢要再去分配翻，誒邊啲嘢係做電子嘅，邊啲嘢係用即係用真嘅樂器，邊啲用假嘅樂器嘅時候，會唔會自己都即係好難去做一個衡量，係點樣先係最？最好咧， 我覺得其實樂隊嘅時候真係會兼顧翻多啲彈樂器嗰個技巧嘅，但係到做電子音樂咧，其實真係想攞翻嗰個聲音同埋同嗰首歌嘅意義嗰、那個嘅嗰、那個關係啦。咁所以譬如你聽我哋一啲歌，譬如我哋有啲歌係講緊夜晚嗰種感覺嘅，咁我哋揀嘅音樂啊或者嗰啲。 鋼琴聲啊，或者即電音聲，都想做翻嗰種城市啊，嗰種質感咯。 其實即係之前都有人問我哋究竟係算係乜嘢嘅組合，即係乜嘢類型嘅組合，但係我都真係話唔到俾佢聽，因為我係基本上係將我喜歡嘅種類都擺曬入去，即係你可以聽到首歌入面有少少 funky 啊，但有少少 techno 啊，跟住又有少少 rock 啊、吉他咁樣，所以其實係基本上我哋鍾意嘅元素，只要覺得係 fit in 首歌嘅，我哋都擺曬入去。 嗯，但暂时对你哋两个嘅 planning 嚟讲，都会系好 stick to 一啲电子音乐嘅创作，定系有时得意、哦，想抽起条筋玩下 Britpop 啊，即系自己中意 General Fiasco 都系 Britpop 噶嘛，咁会唔会又即系做，即系都会得闲又玩下咁样咧？ 都会嘅，即系但系又唔系话成首歌纯 Britpop 咁样咯，因为始终有時又唔係特登嘅，可能我哋本身有個 vibe 就係有個少少電子底咁樣，咁變咗我就算做咗 Britpop 嘅面，可能我個鼓 layer 都係轉翻做電鼓啊，即係冇話一定係純 Britpop 咁樣咯。 嗯， 係啦，係咯，同埋因為聽即係兩首作品為例咧，即係嗰種電子都唔係嗰種可能而家好 mainstream 講嗰啲即係 EDM 嗰啲嘣嘣嘣好大聲嗰只，即係好似係旋律走向係幾重要，同埋個氛圍為主嘅係咪？ 是我哋每首歌都好想去有好多画面同埋故事性喺入面囉。咁即係同可能电音一般电音就可能多啲个重复性，即係我哋都有重复性喺入面嘅。但我哋亦都好想有一啲即係可能我哋呢都鍾意睇一啲关于夜晚嘅劇集，即係譬如佢之前好鍾意 Stranger Things 啊。咁我又好鍾意睇啲小说，譬如可能村上春树嗰啲小说係讲夜晚嘅东京黑夜嗰啲。咁我哋就会将我哋呢啲关于黑夜啊嗰啲嘢摆咗落去囉。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係填詞嗰陣時加少少呢啲蛛絲馬跡咯。 我升嘅 things 嗰個音樂每一次起， 幾雞皮嘅， 噔噔噔噔噔，即係嗰啲咁樣嗰啲音色 可以 skip 噶嘛？不過 係啊， 係啊，平時其他都會撳噶， 係啊，係啦， 會撳嘅呢個。 呢首嚟自我哋今日嘉宾 Club Fiasco， 中文叫做《失败俱乐部》之前嘅作品，带点怀旧，适合呢个时分听嘅作品叫《Summer Bo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2个月大女婴被家人委托俾一对情侣照顾，其后昏迷送院死亡嘅案件，情侣承认虐儿，包括掌掴、用藤条打女婴，又以铁链狗带绑住佢。两人喺高等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年4个月。两人喺高等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年4个月。法官表示，女婴生前受到冇尊严的对待，判刑要反映虐儿行为的严重性，又指女婴死因是头部受伤，法庭难以评估控方未有检控被告更严重控罪的做法是不是宽大。对于女婴的兄长接受寄养家庭照顾，法官在判刑之后指出，对女婴被安排在被告家中感到奇怪，促请当局检视现有寄养家庭安排，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廉政公署表示，截至今个月12号，共收到6宗与下个月立法会选举的相关投诉，涉及借助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廉署提醒市民切勿参与企图操纵或者破坏选举的行为，例如分享或者转载任何煽动他人杯葛或者投白票废票的违法言论等。另外，廉署将会在投票日首次总动员，派出大约800人应付突发情况和加强后勤工作，包括派人到各票站处理市民查询和投诉，有需要时会执法。本港两项体育活动将会复办，维港渡海泳下个月12号举行，香港单车节出年1月16号复办。主办单位都要求参加者在比赛之前2个星期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活动举行之前48小时内接受大会安排的病毒检测，并且取得阴性结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机不可失，败俱乐部。 我哋中音乐嘉宾呢个 Cup Fiasco 啦，一个香港二人嘅电子组合啦。咁啊，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呢一首 Sophie and Francis。咁一开始关于呢首歌，我同阿斌咧就会估，系啦。咁啊，然后你哋揭晓我哋估嗰啲嘢啱定唔啱啦。 等我估咗先啊，因为我谂你都应该有好多 嘅、哦。都唔系。 因为咧，我就会想估 vocal 嗰边嘅处理， okay. 因为我估你应该估 arrangement 啦吓。咁 vocal 嗰边咧，我听到佢今次 Sophie and Francis 咧，大概 chorus 嗰、那個位咧就會聽到其實係有搭住一個高啲嘅 vocal， 一個係低音啲嘅 vocal、嗯。我覺得呢一個位會唔會就係、是、其實頭先啊 Kenneth 都講到，其實好中意Daft Punk 嘅時候咧，其實參考咗可能 Get Lucky 呢一類型作品咧，佢哋都係一啲 vocal 度係做咗一個咁嘅處理，令到佢嗰個聽落去嘅時候咧，雖然把係男聲，但係好有層次感，好有電子感嘅一個 vocal 上面嘅處理咁樣樣。 咁我想估就係、是、即係 release 咗兩首 Summer Boy 同埋而家呢一首咧，我都發現到有一個共同嘅特色嘅就係、是，即歌嘅開頭個 intro 入嘅時候咧，可能會啲鮮發比較多啦，但係你係好中意個尾咧，係有一個電吉他喺度咁樣收個尾喎，即係兩隻歌都係咁樣嘅時候，我就估呢個應該係 purposely 去做呢一件事，可能因為你中意嗰種聲咁樣收尾，又或者可能係即係呢兩個元素電子同埋可能搖滾嘅呢啲嘢。都是屬於你哋的音樂，所以個前面是咁樣，個尾是咁樣收，即係呢個我估嘅，大膽啲估。 係啦，可以直接 band 嘅喎，如果唔啱都係啊，唔需要怕醜嘅喎。 係啦， 我哋都真係估下嘅啫，咁樣。 我反而想講翻編曲嗰度，即係編曲嗰度咧，即係點解個吉他係咁樣咧？其實我哋早期即係出。即係創作呢兩首歌咧，係冇咁多呢啲吉他嘅元素。 Oh. 不過當我哋要出去表演嘅時候咧，即係你知啦，電子音樂唔通兩個人企喺度即係撳個掣，即係你如果擺部電腦喺上高，啲人要你喺度 check 緊 email 嘅啫嘛。係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就開始都，咦，不如彈啲嘢咯，即係我可能琴啊，跟住佢又彈吉他，咁就開始喺預備演出嗰個過程當中咧，就喺樂器上面嘅處理就會 jam 咗好多嘢出嚟。所以其實我哋雖然好似係電子組合，但係咧我哋亦都有少少夾 band 嗰個元素。咁就所以咁樣 jam 咯，你就會聽到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個電子嗰個 synth 同個吉他有一個對話嘅元素，咁、 哦、 所以就通常即係你啲喺表演嘅時候，最後梗係整一段高潮位嘅時候，咁就通常我就會交翻俾阿 Herman 嘅吉他嘅，因為佢真係好出色嘅彈吉他，咁、 哦、 所以就變咗就好似最後佢收尾， 佢即刻怕醜喺隔離， 係啊，咁啊，但係咧人聲嗰度咧，其實咧我都係有個 surprise 嘅，因為我其實係錄咗一條人聲，所以如果你哋聽嘅話咧，其實係 Herman 嘅其他聲音嚟嘅。 其實咧我係唔係 on purpose 咁樣去似 Daft Punk 嘅，咁、但係可能嗰種音樂就入咗我啲血啊，即係嗰個 vibe 就係我聽咗落去本身其實係得 Kenneth 嗰把聲嘅啫，咁但係聽落去就好即係好薄啦，即係因為成個 background 係好即係好 枯 噶嘛，咁但係如果得佢一把聲又好似唔夠撐起嗰個 background 嘅音樂、所以之後我就不如加個分部嘅和音落去啦，咁一齊唱，咁就同埋個感覺就係因為我成首歌係講幾個人㗎嘛，咁變咗就好似係幾個人一齊唱緊嗰件事出嚟咁樣，所以就最後就加咗幾個和音落去咁樣囉。 哦，而嗰啲吉他嘅收尾嗰啲，你自己即係喺編排上面嘅時候又有冇啲嘢可以即係講下，即係點解會一首歌嗰個尾會鍾意用一種咁嘅方法咁樣？ 我想跟剛才 Kenneth 讲那个都是有点像，就是总是觉得最后一定是 不是的，其实呢开头他我叫他加回 live 那些，他就开始有一点都不好啦，含蓄一点好在那个录音版本、 是， 但是發覺咁我就話唔緊要，你錄咗先，我哋可以聽兩個版本，一個有嘅，一個冇嘅，大家最後都覺得啊有嗰個真係好聽啲嘅喎，咁樣。 哦， 咁所以最後都係發覺用翻 live， 即係有陣時即係電子音樂個好處就係我哋出完 live 即係可以即刻翻去修改咯。 嗯， 即係咁樣嗰個互動性就好強。 係、即係上一 part 阿斌都有講，我發現你哋嘅作品裏面都會有一啲嘅人物喺裏面有啲對比，即係 Summer Boy 同 Summer Girl 會出現，咁呢個都係，咁呢一個嘅 題材嗰陣時，點解又會諗到哦？不如擺四個人嘅 character 喺裏邊去做呢首歌主題啦，咁樣。 其實佢俾我聽即係 Sophie and Francis 呢首歌嘅 demo 嘅時候，我已經即刻好有畫面啦。我覺得好似一開頭講緊一啲人好想去一個地方，跟住去到副歌嘅時候，就好似去佢哋可以望我哋去enjoy 佢哋，可能係一個 party， 可能係一個跳舞嘅時間咁樣。咁所以即係當我去翻揾翻我八九十年代中意聽啲咩咧，我其中有一隊樂隊好中意聽叫做 Pulp P-U-L-P。咁佢有一首歌叫 Common People 同埋 Disco 2000 啦，咁佢有一个 MV 咧，我就好中意嘅，就係讲一啲人咧，就係喺平时翻工就好闷嘅，就可能係做 office 工嘅，或者有啲人係做另外一啲工嘅，但去到最落即係放工嘅时候咧，都会搭的士就去 chill 下，去 disco 嗰度聽跳下舞咁样。咁我就将呢个场景摆翻喺香港啦，即係一扎后生仔，佢哋可能平时日头咧都係好努力做緊佢哋做嘅嘢嘅，但係去到夜晚嘅時候咧，都想揾翻佢哋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可能係跳舞啦，可能係唱歌啦，可能係佢哋追求緊嘅一啲嘅嘢咁樣樣咯。 咁但係呢個題材，咁即係可能 Herman 當初俾阿 Jeff 聽嘅時候，其實都係咪未有呢啲即係叫角色出現，定係都大概有啲㗎啦，已經係 都係未有嘅。初我都係有成首歌個 vibe 啊，即係大概想係。即係好模糊嘅一個印象喺首歌度嘅啫，即係俾到佢，跟住佢就幫我喺歌詞上面揼咗呢個題材出嚟咯。 你自己嗰陣時，你會點形容嗰個 demo 嘅 vibe？ 我就係想做一種八九十年代 disco funk， 即係有啲著得好靚去 disco 嘅，即係唔係又去喺度摁下嗰啲，而係即係有 disco ball 啊，跟住著得好閃靈靈啊，咁樣落到去，跟住有啲似以前七十年代嗰啲Nile Rodgers 啊，嗰啲 funky 吉他嗰啲style 嘅 disco 咯。 哦，跟住就咁啊，即係諗到即係攞到個畫面，加咗啲歌詞，咁跟住點樣再去 work on 幫一首歌，慢慢再加一啲嘢落去。其實通常嗰個程序係點樣？因為裏面聽到好多嘅聲音啊，好多嘅 layer， 或者可能會有叫做唔同 chapter 啊咁樣，係啦。其實即係當有咗嗰個 vibe， 加咗有個主題，開始有啲詞之後，跟住點樣 work on 咗首歌㗎？會係 我嗰陣時就突然間諗咗四個人嘅人名嘅，係啦，即係。唔知點解咧，我自己譬如之前夾 band 咧，通常寫啲歌咧就好自己嘅，想抒發自己嘅情感嘅。 嗯， 但係同佢 work on 佢啲歌咧，就好似一個小説家去諗一啲故仔，諗一啲人物出嚟，跟住再睇下佢哋當中發生嘅咩事。 係， 咁 Sophie 就唔知點解就諗起佢可能係女仔，但係佢好叻嘅，佢喺個 lab 度做嘢嘅。 嗯， 但係Francis 咧，佢可能咧啱啱咧就做錯咗事咧，就喺唔知邊度出翻嚟咁樣。 係 ，Lennon 咧就行山嘅，但係佢就攞住阿爸嘅一封寫俾佢嘅信。最後 Lemon 咧就係一個 model 嚟嘅，就係即係會日日都去影拍廣告咁樣。即係一路聽呢首歌，其實佢都好華麗嘅聲音咧，令我諗起呢啲咁嘅人物咯。 嗯， 跟住最後就喺副歌度咧，將呢四個人人物一齊集齊咗，就一齊講佢哋嘅心聲咁啊。 哦，咁然後去到即係可能係編曲啊。Kerman 嗰個部分，其實即係呢一首歌，因為我哋可能會聽一啲聽眾同傳統嘅流行曲香港聽嘅唔一樣，因為首先嗰個長度上面都會比較長啲，俾佢去 build up， 同埋嗰啲個 structure 都我覺得都有少少不同，即係可能會有啲好長嘅音樂，即係等大家可以有一個氛圍。其實去可能真係編曲上面嘅話，係都有冇得講下呢首歌嘅過程係點樣去做咧？ 我諗可能我聽。開嘅類型慣咗係嗰個 intro 又好長啊，跟住music break 啊又好長 ，outro 又好長咁樣，因為嗰啲位置我先至係最開心嘅，即係我最中意就係、是、哇個 intro 有咁長得咁長，跟住可以可以有個好華麗進場咁樣嘅感覺嘅，咁、我就覺得好正，所以今次就做咗你會聽到有個底有個 synth 有少少 off tuning 嘅。但係又有啲好高音、好 bell like 嘅聲，一粒粒咁樣跌落嚟，就好似啲水晶燈咁樣嘅感覺，咁就好俾到個感覺我嘅，所以我就做一個比較咁樣慢慢地入去， 嘅 intro 咁樣咯。 咁跟住之後點樣去再諗呢首歌繼續咁樣推進咧？會係 其實我哋喺即係中間冇人唱嗰度咧，諗咗好耐。我記得嗰陣時喺 studio 咧，即係錄咗好多唔同吉他。即係我又試啊，叫阿 Herman 咧用啲吉他整一啲 feedback 嘅聲咁樣。 係， 但係最後我見到佢即係聽出嚟個處理就係一層層搭一啲好 funky 嘅 riff 咁樣，即係咁樣去做咧，就好似真係進入緊嗰個佢哋去跳舞啊，去 disco 嗰個感覺咯，出翻嚟啦，即係一路去緊，即係你有陣時聽音樂咧，就係嗰個起承轉合咧，你就係大家都好期待嗰樣嘢。我哋其實都想喺嗰個純音樂嗰度做到個起承轉合咯。咁去到推到去最高潮位嘅時候，再去強調翻佢哋啊，都喺佢哋嘅生命當中想揾尋找一啲嘢嘅，咁樣想揾嗰個光嘅咁樣。 係，我覺得其中有一個起伏位，我自己都幾中意，就係即係嗰啲好似第二個 chorus 過咗之後，即係剩翻電子聲慢慢走，即係個底嗰度即係托住嗰啲環境嗰種聲開始少咗啦，得翻個鼓同埋個吉他嗰、那個位突然間好，即係可能重複性，但係比較靜少少一段底，然後先再入去嗰個尾嗰度，即係呢個可能係咪都係一種叫做即係可以令到首歌有起伏嘅一啲方法啦，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諗，我哋即係依個都係嗰陣時，我哋本身首歌咧就冇咁爆炸性嘅，但係我哋將呢首歌出咗去玩show 嘅時候咧，啲觀眾俾我哋嘅反應都幾正面啦，即係都幾瘋狂，係我記得。跟住所以就即係本身我哋係比較含蓄一啲嘅嗰度嘅做法，但係翻嚟都幾好喎、啊。跟住所以我哋去翻錄音室嘅時候，就將嗰個感覺觀眾帶俾我哋嗰樣嘢。我哋就再擺翻喺首歌入邊。 咁啊，另外亦都去到畫面上面，今次呢首歌個 MV 亦都係有四個嘅公仔啦， 好復古啦，同埋 有啲 creepy 喎。 係 夜晚晚睇我有少少驚，見到幾隻公仔。 我哋拍嗰陣時都會驚嘅， 仲要埋尾嗰個 shot 我都有啲驚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呢個概念係咪即係點樣？可能佢同團隊咁樣傾，然後去構思個故事咁樣咧。 我哋即係通常創作，我哋揾咗導演咧，我哋好信任導演嘅。我哋即係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做音樂人咧，都唔會太過干涉導演諗嘅嘢。即係佢 present 咗依個 idea 俾我哋，我哋覺得喂幾正喎、啊！即係如果我哋當初拍翻同歌詞一模一樣嘅嘢，反而冇嗰個嘅即係化學效果。咁所以佢俾咗即係導演俾咗依一個嘅 storyboard 啊，成個故事啊，我哋覺得哇好特別啊！即係我一定諗唔到啦。咁同埋但係即係亦都見到個用心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驚啦。但係我諗我哋上個月出嘅時候咧，其實啱啱就可能係 Halloween 咯。咁係其實我哋唔係想要驚嘅，我哋想要嗰種歡樂得嚟又幾得意嗰種感覺嘅。 係 係啊。 但系咧，想问就系咧，因为喺个 MV 入边咧，见到即系本身首作品系有四个角色噶嘛，就系、是、呢个 Sophie 啦、Francis 啦、Lennon 同埋 Lemon 啦。咁但系喺个 MV 入边出现咗四个公仔，我深信就系代表住呢四个角色之余，有一个人系会喐嘅，即系会有一个人系不停去搞住其他另外四个角色。呢、這个人嘅存在有冇同导演了解过啊？其实佢个角色系点样嘅咧？ 其实嗰个角色就系讲佢同几个人一齐玩咁樣咧，即係嗰幾個你可能當佢係朋友咁樣啦。咁一方面我哋係唔夠錢請四個演員啦，所以買咗四個假人翻嚟裝飾啦。咁啊，第二方面就係想做嗰、那個效果出嚟、就是，有少少 creepy， 就係其實係佢哋幻想出嚟嘅啫。嗰幾個朋友係其實只係一個假幾個假人嚟嘅啫。咁而中間嗰個主角其實佢係導演嚟嘅，就係、是、個導演嚟嘅，嗰、那個主角 嚟嘅， 係啦， 編自導自演， 係啦。咁就想係咯，就俾個感覺就係 even 可能而家無論出面疫情啊，或者係唔開心都好，即係依然要 keep 住我哋內心都係開心嘅嗰個感覺咯。 係，同埋我覺得有一種就係、是、因為佢嗰四個公仔會有一刻消失咗嘛，有一種就係有陣時你自己即係疫情冇得周圍去咧，即係喺屋企咪幻想一啲 imaginary friend。 係啊， 你咁樣講完真係好 creepy 啊！ 幻想有啲人喺屋企陪自己咁樣咯，嗰種狀態咁。咁但係見到個 MV 尾都 即係好似都係有少少好似會延續咁樣啦。其實係咪即係下一首作品其實都應該係咪有啲諗法，甚至乎可能 MV 上面都會有啲聯繫呢？真係 係嘅，即係呢個 MV 去到最後好似去返真實現實嗰樣嘢呢，其實我哋下一首歌即係都去想講返少少多啲現實嘅即係見到嘅事情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期待一下啦。 係而家嘅進度如何啊？一首歌大概 其實歌咧嘅進度係已經係 ready 噶啦，其實可以出 出噶啦， 咁樣但係係純粹係時間嘅問題啫。係 啦，即係我哋要諗下拍多個 MV 咁樣。 咁其實會唔會即係嗰啲音樂上面嘅 plan 即係已經都好快 ready 到啦？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目標，例如係可能以 EP 啊或者碟嘅角度出啦，定抑或係冇啦隨緣啦，即係 single by single 先啦咁樣樣噶？ 我哋而家都係一路都喺度傾緊呢樣嘢，即係我諗都想 single by single 先睇下大家嘅反應先啦。即係我哋係咪可以出碟咧？其實係得嘅，可以出 EP 又得，大碟又得。但係究竟出完嗰、那個後續應該係點咧？我哋都想諗落去咯。咁所以反而而家可以試下水温，睇下觀眾對於我哋嘅作品係有啲乜嘢嘅迴響咁樣咯。 咁而家收翻兩隻歌出咗，其實有冇都見到真係聽眾嘅 feedback 會係啲乜嘢噶？ 我哋得翻嚟嘅 feedback 即係唔算話好多，但係。有嘅 feedback 其實都算係 positive 嘅，對於即係大家對於我哋嘅歌可能都新鮮得嚟，係易入口啦，可以話係，即係好似咦好唔同喎，但係聽落又咦都幾容易上腦，同埋都幾容易接受喎，所以都 OK 嘅。同埋以我哋其實呢、這個比較差嘅宣傳手法咧，我覺得而家嘅即係嘅成果係算唔錯嘅。 咁所以大家今日聽呢個訪問，聽佢哋啲作品之後咧，咁主動地可以話俾佢哋聽啊！你聽完嘅感覺，可以上去佢哋嘅 social media 又好啊，或者啲 MV 下面留言，等佢哋知道下啊，大家覺得點？如果你追佢啲歌，咁你俾 feedback， 咁佢哋咪可以追，佢哋貨大把噶啦，貨大把噶啦，你睇有冇人想聽咁解嘅啫？你話俾佢哋聽， 俾佢哋知道自己嘅宣傳都唔係咁絕劣嘅， 大家積極啲話俾佢哋聽啦。咁今日再次都係 Coffee Esco 嘅 Kenny 同 Herman 嘅，謝謝你哋， 多謝 ，thank you。 日骚动音乐最后带俾大家有 Club Fiasco 嘅呢首作品 Sophie and Francis，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